他的家。 讲文明树新风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，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。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？ UFO 打哪儿来？ 恐龙为何灭绝？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？ 自然之谜，历史之谜，人物之谜，未解之谜，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。 真实的故事，科学的论证，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？ 迷幻时空， 你着迷了吗？ 明朝是个著名人物经常下落不明的朝代，例如明初的建文帝在南京陷落之后，只见宫中起火，却是生不见人，死不见尸，弄得抢了他的位子的朱棣总是觉得屁股下面那个宝座坐得不太稳当，派人到处搜索吧，甚至把自己的亲信太监一直派到了非洲大陆，也没有任何的下落和踪迹。这种情况到了明朝末年同样没有什么改善，李自成把明朝弄得天翻地覆之后，居然也就此失踪，以至于历史学家们现在还在争论他到底是在九宫山被无名小卒杀了，还是变成了奉天玉和尚。又例如崇祯死了之后，他的几个太子有人说是死了，有人说是跑了，结果弄得满世界到处都是朱三太子。男人是如此，女人也一样，好比我们下面讲到的唐赛儿就是如此。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迷幻时空，我是主持人韩涛。今天我们的人物之谜单元当中，就要为大家介绍中国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女子，唐赛儿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，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历史上著名的水泊梁山在山东，而这里出产的巾帼英雄是相当多的，唐赛儿就是其中之一。这位唐赛儿是山东蒲台县人，生于公元1399年。蒲台在明朝时属于青州府，而山东自古就有练武的风气，战国时期属于齐国的山东士兵曾经被称为骑姬，也就是说单兵素质是很好的，而蒲台一带的农民习武的风气更盛。唐赛儿此人体魄健壮，力大过人，练得一身好武艺，据说经骑姬，通鬼神，凡登高涉险如履平地。不过光是有一身好武艺并不能够成为领袖，要成为领袖，尤其在那个男尊女卑的时代，作为一个女人必须要有着过人之处，而唐赛儿的过人之处就是她是白莲教的佛母。有一些说法认为白莲教起源于东晋的莲社，据公元402年慧远与刘遗民等123个人在庐山东林寺无量寿佛前建斋立誓共祈西方，这件事情被后人说成是慧远与刘遗民等创立了白莲社。 有些人据此把自晋朝之后的所有界宗教名义起义都归于白莲教，例如我们以前说到的唐朝的陈硕祯、宋朝的方腊等都被说成是白莲教的教主。不过这些说法并不正确，真正的白莲教的起源是在南宋初年毛子元创立的佛教白莲宗。这个宗派到了元朝中期发生了分裂，在社会下层流传的那一派结合了摩尼教的信仰，逐渐在元末时形成了白莲教。那么据白莲教的解释，世界上存在着两种叫做明暗两宗相互斗争的势力，明就是光明，代表善良和真理，暗就是黑暗，代表罪恶与不合理。这两方面过去、现在以至于将来都在不断地进行斗争，而弥勒佛降世之后，光明最终战胜了黑暗。如果白莲教只是宣传这些教义，那么统治者一般不会多加过问。问题是白莲教每隔一定的时间就会有人宣称自己是弥勒佛的化身，要来拯救这个大千世界，于是受苦受难的老百姓自然是一拥而上，把他奉为神明。那如果这个人只是当个神棍，片片无知、愚盲的钱财也就罢了，万一这个人真的是个很有正义感和使命感，或是很有野心的野心家，那么通过他所掌握的庞大的群众基础，立刻能够掀起一场翻天覆地的风暴。汤塞尔正是这么一个人。在推翻了元朝统治的过程中，白莲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，因此朱元璋上台之后立即严禁白莲教的传播。虽然官府明令禁止，但是白莲教在民间却始终秘密流传着。山东是白莲教支派盛行的地区，因为在这个地方老百姓的生活是十分的困苦，而愈是在这样的地方，秘密的教会就发展得愈快。唐塞尔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。唐塞尔的家中本来生活就极其贫困，后来他的父亲被拉去送军粮，母亲不久就病逝于人间，父亲听到消息之后悲愤至极，随即也死去。那么唐塞尔的丈夫叫林三，他是怎样一个人呢？史书当中并没有详细的记载。考察民间的传说和各类古典小说，对他的背景说法也是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的。有些说这个林三是个农民，有些说林三是一小商小贩，还有人说他是个富贵公子。而他的死，有说是被官府杀害的，有说是病死的。据史书记载，林三死了之后，有一天唐塞尔去给林三扫墓，回来的时候看到山坡上的石头缝中露出了一个石头盒子的一角。唐塞尔挖出来一看，盒子当中藏着宝剑以及天书一本，于是唐塞尔自此研习天书，不久就通晓了各种法术，能够一使鬼神，捡纸人纸马，变为军队为其作战。这个故事虽然见于正史，但明显是不可信的，多半是唐塞尔在招兵买马时的自我宣传。从唐塞尔年纪轻轻就能够当上佛母这一点来看，恐怕跟她的丈夫林三在白莲教当中的地位有关系。白莲教实行严格的家长统治制，等级相当森严，采取父死子媳的权力继承方式，不容外人觊觎。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归根到底取决于所收门徒的多寡，以纠合人数多者称为大头目，人数少者为小头目。那么教首的弟子们随着本身力量及所收教徒人数的不断增长，独立的倾向也在逐步的加强，如果条件成熟，他们最后也会走上独树一帜的道路。林三多半是白莲教某一个支派的首领，史书当中并没有记载他和唐塞尔是否有子女，不过从唐塞尔号称佛母来看，恐怕是有的。由于林三死时唐塞尔还非常年轻，而且子女尚幼小，无法独立掌教，于是由唐塞尔来代管。不过就算唐塞尔没有子女，由于他本身的组织能力极强，林三的徒众也很有可能奉他为主。而这个唐塞尔当上了佛母之后，立即走乡串寨，积极地进行传教活动，他的门徒也是拼命地为他进行宣传，把他描绘成为上知天文下通地理，能预知命运起死回生的 活神仙。 历史上的山东是农民起义非常频繁的一个省份，著名的水泊梁山就在山东，而这里的巾帼英雄也有很多，唐赛儿就是其中之一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农民起义军首领唐赛儿的传奇故事。 公元1420年，青州、莱州等地遭受到了严重的饥荒，这时正值朱棣准备发动第三次征讨北元行动的前夕，因此官员不顾灾情继续催逼，百姓们怨声载道。唐赛儿大概觉得时机成熟，于是在青州起兵，占据了益都西南山区的谢石棚寨。从名字来看，这个谢石棚寨大概是古代的一个采石场，那么唐赛儿将其占据之后，立刻加强了山寨的防务，亲自带领着义军战士搬运石料，在谢石棚寨建立了蓄水池、米厩和供骑兵训练的跑马场，垒砌了又高又厚的环山石墙。虽说唐赛儿觉得时机不错，但起兵之后响应的人并不多，唐赛儿手下只有几百人，充其量也就是一股较大的山贼而已，这和白莲教弥勒降世的形象相差太远。而正在这个时候，青州军区副司令高峰率领1000多名官兵前来围剿，而唐赛儿得到情报，在通往谢石棚的峡谷当中设伏，等高峰率兵赶到峡谷当中时，夜幕已经降临，唐赛儿趁夜发动突然袭击，官军全军覆没，高峰也被唐赛儿一刀砍死在了山坡上。这个胜利就使得唐赛儿声威大振，山东各地纷纷响应，打出了唐赛儿的红白旗，屡败官军。高峰战死的消息传到了京城，导致朱棣是大吃一惊，立刻派遣手下最能干的大将柳生为剿匪总司令，刘忠为副总司令，率领皇家禁卫军前去山东镇压贼寇。说起这位柳生，倒也是沙场的老将，他曾经南征交趾，东破倭寇，北伐蒙古，积功被封为侯爵。作为他副手的刘忠同样战功赫赫，而皇家禁军更是百战的精兵。唐赛儿虽然厉害，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过聚集了几千乌合之众，连一个县城也没打下来，有些听众未免会感到有点杀鸡用牛刀的意味了吧。但是据我们的推想，朱棣派柳生前去山东，恐怕并不仅仅是为了镇压唐赛儿这么简单。如果唐赛儿只是一个普通占山为王的草寇，也许朱棣这位皇帝并不会太重视。但是唐赛儿是有着白莲教背景的，跟着朱元璋打过天下的朱棣，对在元末起义当中作用巨大的白莲教是记忆犹新的。听说白莲教起事，朱棣很害怕再一次形成元末的那种情况，但是这仍然不足以让朱棣下决心派出他最精锐的皇家禁卫军。朱棣更加要防备的是他的二儿子朱高煦。朱高煦和朱棣的关系颇有点像李世民和唐高祖李渊的关系。朱高煦这个人为人凶悍，武艺高强，惯于冲锋陷阵，而朱棣起兵之后，在白沟河与南军李景龙之战，几乎被南军将领渠能抓住，多亏了朱高煦率领数千精骑冲击敌阵，斩杀了渠能父子，朱棣方才转危为安。而朱棣曾经在东昌大败，手下大将张玉战死，朱棣只能转身逃走，正好朱高煦率援军赶到，这才击退了南军。诸如此类的救主的事件是非常多的，而每当朱棣面临危险，最后能够转败为胜，朱高煦总是功劳最大的一个，而朱棣也认为朱高煦最像自己，朱高煦也以此为自负，恃宠而骄。朱棣曾经多次想要废长立幼，而朱高煦也自比为唐太宗李世民，总是想抢他的哥哥的宝座。不过最终朱棣终于下定决心不再立朱高煦为太子，为了保证不演出又一场玄武门之变， 朱棣找了一借口，把朱高煦逐出了京城，封到青州当了汉王。朱高煦自然非常不满，遂在自己的领地内日夜招兵买马，是图谋造反。朱棣对这些动向是非常清楚的，但是他对朱高煦始终下不了狠手。他没有立朱高煦，仅仅是因为不想出现政治危机而已。朱高煦自始至终都是朱棣的爱子，他甚至逮捕过朱高煦，想把他废为庶民，但是最终还是把他改封到了青州旁边的乐安了事。而朱高煦到了领地，自然不会老老实实待着，招兵买马依然如故。而在这种情况下，朱棣自然会担心朱高煦是不是会利用这个时机造反，派出自己沙场老将以及最精锐的部队前去镇压唐塞儿，恐怕有一半以上是为了防备朱高煦造反。 说不完帝王将相，道不尽文人志士， 说不清英雄人物，听不够才子佳人。 拨开层层迷雾，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。 人物之谜。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，这里是迷幻时空，各位好，我是韩涛。话说柳生率军到达青州，采取了擒贼先擒王的策略，兵锋直指起义军的大本营谢石棚寨，把他团团的围困。从柳生能够轻易的围困谢石棚寨来看，唐塞儿虽然勇猛，却是缺乏战略眼光，击杀高峰之后没有趁机一举夺取青州全境，反而退缩回了山寨继续固守。而各地的农民起义军虽然在名义上都奉唐塞儿为首脑，但是却一直各自为战。唐塞儿没有利用击杀高峰的机会来整合各地的乌合之众，是相当失策的。到了他被全部包围的时候，各地的义军也是观望，没有一个来救他。不过各地此起彼伏的义军也搞得柳生非常头痛。朱棣又是个非常喜欢遥控战事的皇帝，下令让柳生分兵应讨，所以呢，柳生希望速战速决。但是谢石棚寨这个地方易守难攻，明朝的军队多次攻击都不能奏效，柳生又派部下吴亮前去诱降，也被唐塞儿拒绝，那么只好采取切断山寨水源的方法，希望把唐塞儿以及其义军渴死。而对起义军这方面来讲，继续固守山寨显然是个下下策，但是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，硬拼显然不是办法。于是唐三儿决定智取。有一天傍晚，唐三儿派了一名叫耿同儿的去柳生军营当中假意告密，说是起义军眼前粮食发生了困难，又缺水，要在今天晚上从东门旧水道逃走。柳生不知是计，反而大喜，并亲自领兵前往东门旧水道埋伏了起来，准备伏击起义军。而此时的唐塞尔看见敌人已经上钩了，便在夜里二更时分带领起义军悄悄地出了寨门。但是起义军冲杀出来之后，立刻调转方向，直扑副总兵刘忠的兵营。由于事发突然，刘忠措不及防，官兵大乱，死伤不计其数。刘忠勉强收拢队伍拦截唐塞尔，结果又被唐塞尔一箭射死。到天亮时，柳生发觉中计，当他领兵重新赶回来的时候，唐塞尔早已经安全地突围而去。唐塞尔突围之后前往安丘，从当时的形势来讲，如果攻下安丘，则吕州、即墨等其他义军控制的据点就能够连成一大片，对明军的战略态势就会好得多，所以唐塞尔对安丘是志在必得。唐塞尔和正在围攻安丘的兵红合为一股，再加上当地的另外一个白莲教的首领赵婉率领的义军，总共他们调集了10000多人猛攻安丘。安丘城中的守兵不多，只有临时招募的800多个人。正当安丘摇摇欲坠的时候，战局却突然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。在大明朝啊，倭寇始终是明朝的大患， 明太祖朱元璋将日本列为十五不争之国，于是对于倭寇问题就只能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，在沿海各地设立防御倭寇警备队，专门来对付倭寇。当时驻扎在山东的防御倭寇警备队的司令叫做卫青。卫青这时候听说安丘被围，情况危急，于是他立刻率领1000多精锐骑兵昼夜兼程赶到了安丘城下。赶到的时候正是安丘城将破未破的时候，卫青立刻指挥部队投入了战斗。而这个时候也已经精疲力尽的起义军遭到了这支生力军的突然袭击，顿时阵脚大乱。唐塞尔倒也是临变不惊，他立刻收拢残部，重新列队发动了反击。双方在安丘城下一场大战，安丘县城内的守军趁机杀出，于是在前后夹击之下，起义军崩溃，被杀2000余人，4000余人被俘，白莲教大将赵绾被俘后被凌迟处死。又过了3天之后，柳生才率领大军姗姗来到。柳生怨恨卫青夺了他的功劳，在卫青夜见的时候下令把他从大帐当中揪出去，然后上表将卫青的功劳完全占为己有。而卫青当然不服，结果柳生被弹劾，被指责违反皇帝的作战训令，轻敌冒进，在刘忠战死时见死不救，还抢夺别人的功劳。朱棣将柳生下狱，但是旋即放出，让其戴罪立功。 历史上的山东是农民起义非常频繁的一个省份，著名的水泊梁山就在山东，而这里的巾帼英雄也有很多，唐塞尔就是其中之一。迷幻时空正在为您讲述农民起义军首领唐塞尔的传奇故事。 安丘之战是唐塞尔鉴于各种正史和野史当中的最后一战，这位白莲教的首领的最终结局从此就成了一个疑团。最直接的推断当然是在这次战斗当中被打死，一些地方志和野史当中也以此来推断说妖妇唐塞尔亦必在歼灭之力，但是这些地方志和野史的成书年代都是在清朝，相隔了几百年之久，那么这种推断到底有多少可靠性是值得怀疑的。而从官方的史料来看，唐塞尔并没有死在这次战斗当中，朱棣因为战后一直抓不到唐塞尔，怕他削发为尼或者假扮成为女盗，遂下令将北京和山东境内所有的尼姑以及道姑抓来京城审问，又命段明为山东省左参政继续搜捕唐塞尔。而段明为了完成这个任务，不仅把山东北京的尼姑全部捕捉逐一搜查，甚至还捉拿了除这两地之外的数万出家妇女，仍然是一无所获。不过根据野史的记载，这个搜捕天下尼姑的行动最后终止，却是因为后来唐塞尔自己跑出来自首了，朝廷立刻判他死刑，绑赴刑场处死。不料到了行刑的时候，却发现唐塞尔刀枪不入，无法杀死他，不得已只好又把他投进大牢，戴上手铐脚镣，又加上了3道重枷。但是没过多久，唐塞尔竟然再一次逃脱，镣铐枷锁都完整地落在地上，于是从此没有人再见到唐塞尔的踪影。由于这个唐塞尔的名头很大，古典小说当中以唐塞尔为主角的不少，例如有一部长篇小说《女仙外史》，就是以唐塞尔为主角的架空历史小说。小说当中说唐塞尔是嫦娥下凡来帮助建文帝对抗朱棣的，唐塞尔奉建文帝正朔20多年，将朱棣打得落花流水。不过写到后来，作者大概也编不下去了，最后给唐塞尔安排了一个白日升天重回天宫的结局，是草草了事。而在其中影响最大的古典小说应当是明朝人林梦初编写的《初刻拍案惊奇》当中的第31卷所叙述的唐塞尔的故事。在这个故事当中，唐塞尔的结局是中了美男计，被人暗杀，

我是东城工商局幸福大街工商所干部孙连进。平安北京就是要坚决打击假冒伪劣产品，让老百姓买的放心，用的舒心。 我是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连燕。平安北京就是弘扬法治，依法办事，切实保护每一名当事人的合法权益。 首都宗志伟倡导平安北京人人共建，北京平安人人共享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。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，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，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，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，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，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，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，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，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，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，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，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，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，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，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，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，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，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，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。 相声小品快板书，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， 哈哈，笑一笑十年少， 嘿嘿，百年笑声。 山东快书是起源于山东临清、济宁、菏泽一带的一种传统曲艺形式，流行于山东、华北、东北各地。演唱者一人手持两块竹板或铜板，用快节奏的打板来演唱，又名竹板快书，流传至今呢已有百余年的历史了。山东快书最初呢是专门说武松故事，过去在民间说山东快书就叫唱武老二的，而快板书武松打店就是改编自山东快书。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您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，我是主持人红九。今儿啊，咱们就来欣赏由梁厚民演唱的根据山东快书改编的快板书武松打店。快板书武松打店是快板表演艺术家李润杰先生生前的代表作，这个段子讲述的是武松杀死了潘金莲和西门庆后，在董平薛霸的押送下发配孟州，途经十字坡夜宿张青孙二娘夫妇店中，当天夜里张青外出未归，孙二娘单独行刺武松，反被武松打败，正在性命攸关的时候，张青回来认出打虎好汉武松，双方以礼相待，和解定交。快板名家梁厚民也十分善于演唱这个段子，他在半说半唱的基础上还要深入细致地描述整个故事情节，将观众带到里面，使演员与观众在心灵上达到互动。今儿啊，咱们就来欣赏由梁厚民演唱的快板书《武松打店》。 给各位表演一段快板书《武松打店》。梁山的好汉英雄多，表一表武松武二哥。那武松替兄报仇杀了嫂，发配就往那个孟州挪。这一日天色已经晚，两个借差董平薛霸叫二哥，我说二哥呀，咱们走了一天该住店了，我们俩人累得腿都直哆嗦。武松说好，正说着 有个打柴的樵夫下了山坡，武松上前一拱手，尊声樵夫老大伯，此处可有招商店，我们哥仨要住店吃饭把酒喝。 哦，你们三位要住店呐？看越过那个大岭十字坡，十字坡倒有32家招商店，要记住有个张家老店可是住不得呀，别人家开店都是男儿汉，他家开店是一个恶老婆，叫母夜叉孙二娘，他的丈夫外号净接罗，你们要是住了他的店，夜晚三更把头割，拿你们人肉包包子，不到天亮就出锅了。 啊！武松这个闻听一瞪眼，什么人要敢安主人锅？ 什么人敢安？他那儿就敢安主人锅。我要说这话你不信，你们到那儿准死不能活。 哼，我从小跑腿常住店，挨宰的滋味我还没尝过，今天我一定要住他的店，倒看他怎么样把我的人头割。 嘿，那你愿住你就住啊，那你是愿意下汤锅，你去吧，他们俩人一锅煮，你这个大个够一锅了。 樵夫担柴扬长去，董平薛霸一旁叫二哥， 我说二哥呀，咱们什么地方住不了，为什么找死不想活呢？ 哦，我路见不平就要管，岂能留着杀人窝。 哎，那二哥要住咱就住吧。 是啊，跟着二哥死了也值得。说着话他们背起了鹿套朝前走，路过了一道干沙河，武松说，你们哥俩放下大鹿套，捡点石头里边搁。 哎，二哥，常言说远路无亲在呀，您捡些个石头蛋子干什么？ 这个娘们开黑店，图财害命作恶多，装石头假充银子当硬货，他一见咱们这个大鹿套可是准得乐得了不得。再者说半夜三更交了手，这可是没有伴儿的好家伙呀。 哎，对，这个董平捡那薛霸叔他们稀了哗啦的紧忙活， 不大会儿捡了半鹿套，不够千斤也有800多。武松一指这个大鹿套，你们哥俩谁扛着？ 董平说我来。呵，他搬了两搬没搬动。 薛霸说一边去，瞧我的。 哥，他挪了两挪也没动窝儿。二哥呀，我们哥俩全都搬不动啊。 武松说好，你们不成有二哥。说话单膀一较劲儿，抓起来就往那肩上搁，迈开了大步朝前走，躺着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。 怎么那么快呢？说书的嘴快，唱戏的腿快。说书的话一碰嘴边，唱戏的腿一绕弯，甭管多远的路当时就到。您听那出戏叫取云南，那是多快。 众儿郎兵发云南去者， 兵卒这么一举那旌旗，在舞台上一转圈，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噔噔噔，为何不行？兵至云南， 这就到了， 多快呀！说书的嘴快，躺的一下就进了十字坡了。 且不说武松找黑店，咱们单提二娘夜叉婆，他站在了门口正招客，嘿，乖乖的小嘴真会说 哟，南来的客北来的客，您都到我们这个店里头来住着，我这房子亮堂又宽敞，我这打扫的干净又利落，纸糊的那个天棚塞个雪段，这个新入的新鞋新被窝，粉刷的白墙找不着个缝，那个臭臭的没处去找窝呀。您进门先有了迎风酒，出店再敬菜一桌，有什么东西您交给我，丢了什么咱们赔什么。 你要是丢了一只小八狗啊，临走我就赔你一匹大走骡。有钱没钱你就自管住，下趟来您还照顾我呢。宋二娘这里的正卖嘴，哈，来了好汉吴二哥。这位店家嫂，你们这里若是张家店，我们住下才适合。 哟，老客儿啊，我们这里就是张家店，快请到里边来歇着。 武松想，这个娘们开黑店，我得试试她的武艺却如何。店家嫂，我这里有一个大入套，有许多东西里边搁，你要能接住我这个大入套，我就在你这个店里头来住着。你要是接不住我这大入套，我的赶走就往别处挪。 哟，你把那个东西交给我。 武松说，来，我这个入套你接着。双手一举，大入套唰朝着二娘头上戳。 孙二娘一看，哟，乖孩子，想试试奶奶我的活。 嗨，他上身使了一个关门锁，一起身来了个凤凰大绝坡，这个入套足有千斤重，一回手夹在了嘎着窝。 他是片了片的朝里走，嘴里还不住的直嘚啵呢。哟，我当这个入套有多重呢？感觉鼓鼓囊囊没什么啊。 这个董平薛霸一咧嘴，他们说入套里边没什么。哎呦，就冲他身上这点劲儿啊，今晚上准得下汤锅哟。那还用说吗？ 说话间，他们来到了上房内。孙二娘忙把这个入套一旁搁，笑嘻嘻的开言道， 哟，三位老客全都饿了，我捡盘包子先吃着。 武松忙说，好好好，不大会儿端来了包子放在了八仙桌。这个董平薛霸都饿极了，伸手就把那包子摸，一连气儿吃了七八个。二武松只闻着一股恶味熏脑壳，忙问贤弟，这包子里边是什么馅儿啊？ 这个董平说，哟，我光顾吃了还没尝过呢。 好，武松他拿起个包子掰两半，这露出了一块人指甲。店家嫂，你这是什么馅子里边搁？ 哟，老客啊，这个馅子本是牛羊肉，葱花酱油佐料多。 这里边怎么还有人指甲？ 哟，老客你可别胡说啊，我看看。孙二娘朝着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，哟，不是指甲是什么？哎呦，老客啊，昨天我们这里逢庙会，吃包子的人是特别多，这牛羊肉馅不够用了，我宰了三只鸭子两只鹅，这明明是片鸭子嘴，老客你可不要乱疑惑啊。 二武松把这个包子忙放下，伸手又把那好的摸，再把这个包子掰两半，这露出了一撮人头发。店家嫂，刚才呢就算是片鸭子嘴，这里边怎么还有人头发？ 哟，我看看。孙二娘心说，大个儿不好惹，怎么毛病单让他挑着了？孙二娘再朝包子里边这么一看呢，哟，不是头发是什么？ 哎呦，老客儿啊，昨天赶会我起得早，梳头啊梳起了一绺乱头发，我是左找右找没找到，掉到馅里了，都怪我这手脚不利落。 嗨，你这包子里到底什么馅儿？少在我的面前动口舌，倘若不肯说实话，我砸了你的包子锅。 哟，孙二娘叉腰一绷脸儿，哼，你这个大个事儿真多，你是横挑鼻子竖挑眼呐，打进门你就找亲我，不愿住店快点滚，别在这还胡啰嗦。 武松心想打了吧，可是又一想，先摸摸底细，忙什么？店家嫂，刚才我说的本是玩笑话，千万别往心里搁。你把这个包子端下去，拿来点好酒，我们喝喝。 孙二娘闻听武松要喝酒，心说：乖孩子，你懂的事情还不算多呀。

少林寺过秤要我450，你说二爷我才300多，哼，给你加点分量尝一尝，让你这个小秤打不住坨。想到这儿，他使了一个千斤坠，呼啦压倒了链条一大摞。哎呦哎呦哎呦，你脚踩着我的腿呢！哎呦，你屁股坐着我胳膊了！哎呦，我脑袋全压扁了！咦，这谁踩着我腿的？松二娘一见有了气，呸呸呸！要你们这些个没个东西干什么？都闪开！松二娘走上前来，一伸手抓住武松往起拖。好，武松鲤鱼打铁忙翻起，啪叽一脚踢到了二娘夜叉脖。他一个箭步窜上去，踩住二娘的心口窝。店小那呼啦一声往外跑，哎呦可了不得啦，掌柜的回来吧，二奶奶让人家拾到啦。噌，闯进来张清净接龙，一把钢刀手中握，寒光闪闪打眼拙，他举刀要把武松砍啊！仅是自家兄弟动了个张格，忙喊武松贤弟慢动手，那是你嫂子打不得。武松抬起头来看，原来是蔡伦的张青刚打过他，撤步抽身忙施礼，噌从地上放下了二娘夜叉脖。张青给他们来引荐，孙二娘笑嘻嘻的把话说，我谢谢兄弟这一脚。武松说，我多谢嫂子没有把我下汤锅呀。这就是武松打遍玉好友，他们英雄相会十字坡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梁厚民演唱的快板书《武松打店》。梁厚民自幼喜欢快板，在上个世纪60年代时，梁厚民不论寒暑冬夏，每天很早就到北京的天坛公园里练习快板，常年坚持不懈，才练就出他优秀的快板艺术。好了，到这里呢，本期的百年笑声时间也差不多了。最后送您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那英的《心酸的浪漫》。我是红酒，代表编辑侯磊、制作乐乐，感谢您的收听。听众朋友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。 多年后再次相见，往事如烟，他爱我的双眼已变得漠然，很想再提起从前，以为缠绵，他用淡淡的笑脸拒绝我所有语言。面对他依然牵挂，是我太傻太善良，我怎能记怨他？他给我太多心酸难。面对他依然牵挂，左右为难地爱他，忘不了放不下，心酸的浪漫说不清啊。